呢次我同大家讲个故仔，叫水节。我屋企嘅天花板近几日开始渗水，明明间屋都冇买咗几年装嘅，又系高级嘅天花板，但系连续落几日雨之后，渗出一块咖啡色嘅水渍，而且一日比一日大，渗透咗天花板之后，竟然就开始滴水，嗰啲水就好似血嘅颜色，而且非常之浓稠。于是我阿妈就攞个盆去接，接咗大半日，就接咗半盆好似生锈水嘅一样，攞起身嚟闻，嗰啲水嘅味道就好似血嘅味道咁，有呢啲腥腥地。睇住日益扩大嘅水渍，我就谂墙壁里边系咪藏住一具尸体，就好似恐怖片里边咁。可能我太有想象力啦，因为呢啲事根本就冇可能发生喺我啲平凡家庭里边。每日都睇住水渍滴下来嘅污水，我想知道啲水系咩味嘅。于是有一日，我接咗半杯啲污水饮咗落去，一入口，一股血腥味就扑鼻而嚟，跟住竟然系非常咁好味，而且又解渴又清凉。呢啲水虽然卖相唔好，但系冇谂到系咁好味。饮咗第一次，我就越想知道呢啲水系咩嘢流落嚟嘅。于是乎，我每日都开始饮呢啲奇怪但非常好味嘅水，都日日观察紧啲水质嘅形状，就连上紧课都想快啲翻屋企去饮水。久而久之，嗰啲水质竟然变成一个人形，诡异扭曲咁喺天花板嘅角落，而呢个位置嘅下面就系我房间嘅左下角。我妈觉得饮呢啲污水嘅行为好诡异，所以就开始阻止我饮啲水，但系任凭佢点打点闹，都阻止唔到我每日去饮呢啲污水。我离不开嗰啲污水好特殊嘅腥味，我妈仍然每日阻止我饮污水，但系我想戒都戒唔到，后面索性连学校都唔去啦，每时每刻咁接住嗰啲污水嚟饮。喺我房间嘅地板上，却睇唔出有漏水嘅情况。后面我每日都缩喺自己嘅房度，开始害怕阳光，害怕同阿妈嘅对视。呢一日，阿妈对我饮污水嘅行为已经忍无可忍，于是佢就搵嚟工人去处理嗰块人形嘅水渍。随着天花板被拆落嚟，睇住空洞嘅天花板，我突然之间感到有啲空虚，而且好口干。口干嘅感觉一日日咁增加落去，从未停止过。而我每日都缩喺自己嘅房入边，享受黑暗。我妈不分昼夜咁到我嘅房里边劝我，但系佢越劝我，我就越反感。最终我攞咗一把刀，终结咗我妈嘅啰嗦。睇住阿妈流出嚟嘅血液，我真系好口干，好耐冇饮到呢种红色带有血腥味嘅水。我都冇睇阿妈仲有冇生命嘅迹象，就攞起只杯接嗰啲血嚟饮，真系好怀念嘅味道啊！饮咗之后，我就唔觉得口渴啦。几日之后，阿妈身体就开始渗水啦，闻起来有一种莫名其妙嘅味道，渐渐咁，嗰啲水就渗咗去地板度，而楼下崭新嘅天花板又开始印有人形嘅水渍。呢阵时我先明白，嗰啲水渍竟系一个预言。睇住阿妈条尸体同埋地上嗰啲水，我就不敢口干起嚟。由于啲水系条尸渗出嚟嘅，我接唔到，只好趴咗喺地度疯狂咁饮起身，感觉啲水真系清凉啊！